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44集，白若瑶，1993年出生于华夏重庆，地球上线前定居重庆。资料上完全没写白若瑶的生平简历，不知道她在哪里念的小学、初中，也不知道她在哪儿上了什么大学，只写了两年前这个人突然从国外回到重庆，此后游手好闲，没有工作。国家想要调查一个人，不该是这样的结果。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连国家都无法了解的人，他不应该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国内，应该早就被驱逐出境。除非……唐默身体一僵，他想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答案。他不大相信这个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太不可思议。白若瑶那种神经病怎么可能是那种身份？他完全不像。难道是他猜错了？是，一定是他猜错了。唐默冷静下来，他将这张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堆里。陈珊珊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个小纸团，似乎也想到了什么，但他没有多说。他点燃纸堆，看着这些没用的文件资料在火焰中燃烧成灰烬。三人准备离开。杰克斯看着被烧光的文件，挠了挠头，忍不住说， 洛博士怎么不小心把那个娃娃脸疯子的资料也放进来了？ 唐默脚步顿了顿，很快他继续前进。洛风城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这一切的答案根本不得而知。或许他从白若瑶的某个行为猜测到他可能和唐默认识，这才不小心把白若瑶的资料夹在透明人的资料里，千里迢迢地给唐默送过来。唐默带着杰克斯、陈珊珊小心翼翼地离开四合院，向朝阳区而去。昨天晚上在唐默和陈珊珊各自看资料的时候，他和傅文铎在脑海里进行了通话，确定他们那边的攻塔游戏已经找到了突破口。黑塔三层的困难模式对傅文铎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然而也只是有挑战性而已。傅文生和另外一个中年玩家的存在降低了傅文铎这次攻塔游戏的困难度。据傅文铎猜测，最多三天他们就可以完成这次攻塔游戏。他和唐默约在傅文生的家里见面，具体位置他早已画在地图上交给唐默。谁也不知道天选组织所谓的事不过三是真是假，一路上唐默小心翼翼避开天选组织可能的窥测，同时他们还要避开那些刚刚从攻塔游戏里出来的玩家。这些玩家大多受了伤，且经历过一场惨烈的大战，短时间内行为处事可能有些偏激，对任何人都抱有敌意。两天后，唐默根据地图上的信息找到了这片高级别墅区。城市中少有这样茂密的绿化植被，一片绿荫盖地，茂密的树木将一栋栋别墅分隔开，藏在幽深静谧的地方。三个人顺着路向别墅区深处走去。远远的，唐默看到一栋三层别墅。按照傅文铎的说法，傅小弟家是别墅区里少有的三层别墅之一，屋子外有一棵百年桃树。连续几天的春雨过后，高大的树木上绽开一朵朵粉色小花。 是那里吗？ 杰克斯问道。唐默点点头， 应该是这里。 说着他走向前，准备看看这栋别墅上的名字。就在唐默走到别墅的大铁门前，抬头看向门旁的名牌时，忽然他目光一顿，动作迅速地从腰间拔出小阳伞，啪嗒一声打开，挡在自己身前。砰砰砰，密密麻麻的金属撞击声砸在小阳伞上，巨大的力道令唐默向后倒退一步。他低下头，发现一根根十厘米长的钢针全部砸进地面，每根钢针都几乎埋进地下，入木三分。唐默心中一紧，没时间犹豫，他从口中掏出一只飞镖，手腕动作甩向前方。小小的飞镖从大铁门的缝隙间穿过，嗖的一声射入门内。 下一刻，一道黑影从院子里闪过，杰克斯双目圆睁，他一把将两只包扔给陈珊珊。 躲起来，珊珊！ 陈珊珊十分熟练地接过包，转身就跑，不过多时就消失在小路上。另一边，杰克斯怒吼一声，一脚蹬碎地面，越过高高的大铁门冲进院内。他双手用力抓住黑影的肩膀，唐默也两下爬进门内。那人被杰克斯抓住，转过身看向杰克斯，没有一丝慌张。唐默这才看清对方的脸，这是一个长相粗犷的中年壮汉，脸上全是横肉，一道丑陋狰狞的伤疤从他的额头一直滑到嘴角，如同蜈蚣爬在脸上。他看着杰克斯，眼神暴戾。唐默视线下移，目光在中年男人的脖子上停住。这时中年男人冷笑一声，唐默瞪大双眼，急忙说， 小心杰克斯。 中年男人一声呵斥，他双手举起，刹那间数十根银色钢针出现在空中，全部砸向杰克斯。杰克斯惊骇的连连后躲，但是他靠得太近，右臂还是被两根钢针射穿，鲜血立刻流淌下来。中年男人看了看唐默的脖子，再看了看杰克斯的脖子，嘲讽道， 20分钟。 话音落下，他双手抬起，又是20根钢针出现，10根钢针对准唐默，直直地朝他射去，10根钢针对准受伤倒地的杰克斯，破空射出，发出一道笑响。唐默脸色一沉，毫不犹豫地跑上前，一把抓住杰克斯，将他拉走。就在他拉走杰克斯的下一秒，10根钢针射穿杰克斯刚刚所在的位置。杰克斯急忙说， 他有1462分钟。 唐默拉着杰克斯一边奔跑着躲避钢针，一边说， 我看到了。 男人的钢针好像无穷无尽，他不断地抬手挥出，铺天盖地的钢针如同箭矢，逼得唐默和杰克斯不得不逃，无法反击。宽敞的院子里，男人的笑声带着讽刺的意味， 20分钟，你们逃跑的速度怎么变慢了？ 刚才杰克斯的小腿被一根钢针射穿，唐默的右手也被钢针擦破，右手食指差点被射断，他们还得预测钢针下一次从什么方向射过来，两人的速度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慢。男人似乎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狂妄的笑声从未停止过。这场单方面的压制持续了5分钟，忽然唐默抓住一个机会，脚步一停，男人没想到他会停下，钢针射穿唐默面前的地面。中年男人心中突感不妙，唐默却与杰克斯互视一眼，两人一个从左边，一个从右边夹击男人。中年男人双手抬起，愤怒地说， 你们两只不知死活的肉猪。 话音落下，他两只手一起落下，刹那间数十根钢针出现，5根钢针刺向杰克斯，19根钢针刺向唐默。唐默举起小阳伞，钢针重重地砸在伞面上，逼得他被这股力道冲击得向后倒跌2步。另一边，杰克斯却已经躲开钢针，怒吼着一拳砸向男人。男人狼狈地就地一滚，避开杰克斯的拳头。杰克斯的拳头来得极快，男人还没站稳，又是一拳砸下来。这男人每次刚刚举起手，还没来得及将钢针射出去，杰克斯的拳头就砸了过来。渐渐的，他脸色微变，丢下一句，下次再杀了你们，说着转身就想跑，但他刚刚跑出一步，就立即停住。中年男人缓慢地转过头，惊恐地看向那个俊秀的年轻人。只见在灿烂的阳光下，一只粉色小阳伞挡在中年男人的喉咙前。唐默举起小阳伞，右手一横，拦住了中年男人的去路。中年男人眼珠转动，还想着怎么逃，唐默直接手掌翻起，一根橡胶绳从他的掌心射出，缠住男人的双手。中年男人惊道， 这是什么？ 橡胶绳迅速地将男人捆绑起来，男人竭尽全力地挣扎，却怎么也挣不开这绳子。陈珊珊从门外走进来，三人看着被捆住的中年男人，最后齐齐看向这男人脖子上闪烁的4位数字。陈珊珊语气严肃地念出了这个数字， 1456。 不错，在唐默刚刚看到这个男人时，他脖子旁闪烁的数字是1462。如今6分钟过去，这时间只剩下1456。唐默之前曾经见过一个中年妇女，她的脖子旁边也悬浮了一个数字，但数字远远没有这么多。 阿塔克组织收集的信息里，最多的一个人脖子旁的数字是312，没有这么多的。 话音落下，三人的视线齐齐落在中年男人身上。唐默目光缩紧，冷冷地说：你是谁？中年男人脸色苍白，他发现自己无法挣脱绳子，而且这个年轻人和这个外国大汉实力强大，远超他的想象。听到唐默的话，他的脸上闪过各种复杂的神情，最后他咬牙切齿地说道：我是李朝成。说完这句话，中年男人认命地闭上眼睛，等待唐默三人的回答。然而他等了10秒，居然没听到任何声音。他奇怪地睁开眼睛，只见这三个肉猪竟然依旧警惕地盯着他，仿佛没听到他刚才的话。中年男人错愕地说： 我说，我是李朝成。 杰克斯反问： 李朝成是谁？ 你们不认识我？ 中年男人不可置信地问道。杰克斯正打算说：你很有名吗？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你？唐默拦住了他。唐默看着中年男人一脸错愕的模样，声音平静： 我记得这个名字，你是多少名来着？ 李朝成咬紧牙齿： 第89名。 这下子连杰克斯也明白过来，时间排行榜第89名，李朝成。难怪他这么讶异唐默三人不认识他，他是时间排行榜上的人。唐默只知道前50名的名字，并没有后面玩家的信息。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